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听出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蒙哥见忽必烈犹豫不决，忍不住骂道，不顶用的赖弱的熊样，你不射我射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做出搭箭引弓的样子。忽必烈一急，砰地拽响了弓弦，箭却留在了弓里。右路听到弓的响声一惊，嗖的一跳跑进了密林里。蒙哥气急了，开口骂道，忽必烈，不中用的东西，好好的礼物让你给放跑了，见了爷爷大喊，看你咋说。忽必烈见蒙哥大怒，低头不语。好在小路逃开了，心里闪过了一丝快慰。但是那母鹿依然在挣扎。蒙哥、忽必烈、序列物三个人跑马过来，跳下马围住了路。蒙哥一脚踢倒了忽必烈，滚开，这儿没你事儿。忽必烈怯怯地站在一边。蒙哥对序列物说，序列物，你拿刀扎死他，敢不敢？话还没说完，序列物已经拿出短刀乱扎在鹿身上，说道，我叫你动，我叫你动，我。蒙哥拉开了序列物，说道，好了好了，已经死了。蒙哥把鹿横放在马背上，三个人重新上马飞奔而去。没过多久，成吉思汗的队伍走来，拖雷赶快过去迎接队伍，下马跪迎。成吉思汗领众人走下韩帐车，挥了一下手道，都起来吧。等众人起立完毕，拖雷喊道，蒙哥、忽必烈、徐烈物过来，把给你们大汗爷爷的礼物拿出来。蒙哥让随从抬着路走出来，身后跟着忽必烈、序列物、阿里不哥。蒙哥把鹿放在成吉思汗跟前，骄傲地说，大汗爷爷，这是我一箭射杀的，献给大汗爷爷战胜万国归来。序列物不甘示弱，跪到了忽必烈的前面，喊道，大汗爷爷，他还没死的时候，我用这刀扎死了。成吉思汗欣慰地笑道， 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小巴特儿。 成吉思汗瞅着忽必烈，见他没有说话的意向，便主动问道， 忽必烈，你呢？你的礼物呢？ 忽必烈知无不言。蒙哥抢先回答道， 他呀胆儿太小，我留给他鹿羔子他都不敢射，还拽空弓 惊跑了小鹿。爷爷，你看他。 托雷听到这儿，举起马鞭要揍忽必烈，嘴里骂着：赖若崽子，空着手见爷爷。 成吉思汗挥手道：托雷，放下鞭子。 然后又蹲下身子问忽必烈：你为什么不射杀右路，给爷爷说说。忽必烈怯怯地说： 小鹿太可怜了，我不忍心。 成吉思汗一惊，他想出很多孙子不杀小鹿的理由，唯独缺了这番怜悯。征战多年，加之蒙古人天生的血性，怜悯早已淡出了蒙古人的脑海。思索片刻，成吉思汗面露喜色，举起忽必烈大声道： 长生天作证，将来得一统天下者必无孙也。哈哈哈哈哈！ 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等人都大吃一惊，神色各异，互相瞅瞅，又盯着成吉思汗，不解父亲这番话的深意。成吉思汗放下忽必烈，忽然感到头晕，身子摇晃了几下，赶忙用手扶额头。几个儿子同时围过来： 傅汗，傅汗，你怎么了？ 成吉思汗信手一挥：不要紧。蒙哥界反倒是怯懦的忽必烈得到了爷爷的表扬，心里不服气，便扭过身去把自己的弓箭一把摔断。托雷怕成吉思汗看见，示意护兵赶紧挡住了蒙哥。成吉思汗挥了一下手，把刚才射下的大雁赏给了忽必烈。剩下小忽必烈迷茫地看着托雷，不知自己的回答对还是不对，这大雁收还是不收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秋天草原的夜来得稍早些，日头刚落，硕大的蒙古包帐便有几处点着了油灯，帐中灶上烧着火，靠北侧摆着方桌，桌旁坐着托雷和夫人索尔呼和塔尼，方桌上摆着羊肉、奶制品等点心，二人用木碗喝着奶茶。托雷喝了口茶放下碗说：夫人，你今天听见傅汗说的话了吧？索尔呼和塔尼道：听见了。傅汗为什么说那句话？或许是喜欢忽必烈，随便说说而已吧。托雷摇摇头道：你还不知道，傅汗这些年在众人面前从来不随便说话，更不随便夸人的。索尔呼和塔尼想了想，确实如此，于是疑惑不解道：那傅汗是什么意思？有你们这些儿子在，难道让年幼无知的我儿子忽必烈统一天下？我真想不明白了。托雷本也不甚了解，听妻子一问，只好答道：傅汗或许是一时高兴说了那么一句，但是傅汗肯定联想到了什么。傅汗说这么一句不要紧，你看我那三个哥哥脸色立刻就变了。 眼神都露出了凶光，像月光下的狼眼睛一样。索尔胡和塔尼有些吃惊，靠近了托雷，叹口气。哎，他们就这么敏感，像个狐狸似的。风吹草间，他都机灵一下，这也太可怕了吧。托雷说， 你不了解，佛汗年纪大了，这次西征回来，面色疲惫，明显不如以前。举一下忽必烈都吃不住，差点跌倒。我看，支撑他的，就是坚如岩石的意志力，而不是他的躯体啊。 索尔胡和塔尼答道，是啊，这我倒看出来了。 托雷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傅寒征战一生，打下了这么大的地盘，武处、城郭、金银财宝，成为了万汉之寒，威势工业如日中天，谁不羡慕，谁不向往啊。 苏尔忽和塔尼听出了托雷话中有话，吃惊道，你说有人盯上汗位了？ 凭傅寒的威权和德望，眼下还没有人敢，但是傅寒一旦让长生天请走，风暴必起于瞬间呢。 天哪，这刚刚安定了几十年，又要闹腾不成？大王，你是傅寒守造的儿子，无论如何，你的份额、草原、武处、财宝、权势，都足够我们一家享用了，你可不要卷入他们的争斗，我求你了。 托雷抚着妻子的手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 这情形并非自己能够决定的，只好一边安慰他，一边自语： 群狼争食，谁能躲过旁观呢？ 那边，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坐在榻上的方桌前，也喝着奶茶，吃着羊肉，各种奶品点心。身旁两个女仆在左右侍候着。也遂喝了口茶，放下碗，注视着成吉思汗，欲说还休。成吉思汗察觉到了也遂的不安，便也放下碗问道， 你这是怎么了？自昨晚就神不守舍的，你的心是不是让鹰给叼走了？ 大汗，昨天你高兴之余说了一句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说什么了？ 看你，忘了吧。 成吉思汗诡秘地笑道，哼，我忘了什么？ 也遂有些着急，忙提醒道，你举起托雷的二儿子忽必烈说什么了？ 成吉思汗笑道，你还当真了？我哪能忘呢？我是对着长生天说的，我忘了就对不起长生天了。 野穗的表情严肃起来说，你想起过这句话的后果了吗？ 想过，无非就是提醒子孙们，杀戮不是最好的方法，人要有慈悲之心。 可是我怕孩子们误解了你的意思。成吉思汗见野穗深有顾虑，意味深长道， 全真教宗师丘处机随我西征，给我讲戒杀之理。戒杀是不可以的，但是适度是应该的。多年来，草原上刀光剑影，血雨腥风，熏染的子孙们血腥气太浓，难得有忽必烈这样的心，所以我就说了那么一句。您倒是无意中说了一句，怕孩子们当真呢，他们个个都那么勇敢。哎，也不全是无意。当灭了西夏以后，进入中原灭金和南宋，那里的人多得像蚂蚁一样，谁能杀得过来？我们要学会柔啊。我看出忽必烈或许有这个心性。大汗想得深远。成吉思汗刚想再说什么，却被一口奶茶呛住了，猛烈地咳嗽起来。侍女忙过来给他捶背，野穗心疼地说，慢点喝呀，还信自己是年轻啊，你这个不服老的个性。成吉思汗道，没事儿，没事儿了，没事儿。随即信手一挥，示意侍女们退后。野穗见侍女远去，说，昨天你举起忽必烈放下时，摇摇晃晃的差点跌倒，一会儿我叫医师来好好看看吧。成吉思汗最不喜医生给自己诊病，连忙说道，医师昏了一下而已，不必大惊小怪，这些医师们往往小题大做，不知弄出啥来，你不必着急。野穗坚持道，还是看看的好，人不服老不行啊。正好现在没什么大事，借机好好调养一下，这总不是坏事吧。成吉思汗见野穗坚持，自己的身体确实感到几分不舒服，便答应了野穗。岁月让成吉思汗变得深沉稳重，也让他的儿孙们变得灵动活泼。蒙哥、忽必烈、叙利兀等人常常光着上身打闹，阿里不哥则常常坐在一侧看着乐。迎接成吉思汗回来后，蒙哥把忽必烈摁倒在地，用拳头擂他的屁股，说道，你这个熊样，舌头上长了金莲花，说话让人喜欢，你没给大汗爷爷送礼物，为什么接受大汗爷爷的大宴？你说，你说呀。忽必烈咬着牙不吱声。叙烈兀过来拽蒙哥，哥，也不是他自己要的，是大汗爷爷给他的，你就别打他了。不行，除非他把大宴给我，我就不打了。忽必烈，你把大雁给他吧。忽必烈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，不给。这时一旁的阿里布哥也喊道，大雁我要，大雁我要。蒙哥骂道，闭嘴，连马都上不去呢，还想分大雁肉。没想到阿里布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叙烈兀见状，突然拿出了刀，对着蒙哥说，你再打忽必烈，我就像扎鹿一样扎你。蒙哥一抬脚踢倒了叙烈兀，叙烈兀也哭了起来。这时忽必烈一跃而起，护住了叙烈兀，两眼露出凶光，吼道，你敢打弟弟，我跟你拼了。蒙哥注视着忽必烈，忽然哈哈大笑，继而指着忽必烈的鼻子说，忽必烈，你记住，我就需要你这样狼一样的眼光， 否则你像个绵羊似的，这样会让人欺负的。你连自己都保不住，那就更不用说保护家族了。 忽必烈回过头去，不再理睬蒙哥，哄着小弟弟阿里布哥说， 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。 不止蒙哥，就连父亲托雷私下里也觉得忽必烈生性懦弱，需要锻炼，便在见成吉思汗之前嘱咐苏尔忽和塔尼多让忽必烈的教习官，让忽必烈练武艺和胆量。苏尔忽和塔尼虽不这么想，但想着多加练习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便找来教习官教忽必烈射鸟。大鸟飞来飞去的，忽必烈几次都无法射中，等往前走了几步便射中了。教习官又从鹿圈抓出了一只鹿，放倒在地，用短刀豁开鹿的前肚，伸进右手抠断动脉，然后剜出了一块鹿心，血淋淋地拖在手掌上，递给忽必烈说，把它吃了。忽必烈皱眉摇头，教习官说，你看我的。说完就把鹿心一口吸了进去，伸出舌头舔着手上的血。忽必烈皱着眉头不吱声。这彪悍的性情为蒙古人所独有，也因为这彪悍的性情，蒙古人南征北战数年几无败绩。这一天，成吉思汗坐在帐内思索着大军下一步的去向，帐外耸立着高高的九族大旗苏立德，周围站着八名持长戟的武士，英武雄姿，震人心魄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把所 非作对，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起飞，不放弃不放弃。